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一周过去，他的精神完全垮了，发了高烧也不敢去医院，只能缩在卧室里苍白着脸打点滴。等待是件熬人的事情，等待不知哪天会到来的死亡更是酷刑。时间久了，负责这件事的官员也不耐烦了，听说他病了，白胖子再次来到他的宿舍安抚他，叫他安心。白安义在躲避官方调查，有很大可能不会过来了，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打算撤掉守卫，让他们回归正常岗位。焦清光只剩下这一点救命稻草了，自然是扯死不放。他态度激烈，甚至以死相逼，总算是把人留了下来。但白胖子还是以缺人手为由带走了一个异能者。焦清光每天都在机械地翻着本国新闻，不想也不敢去看外网的评价。但就算是异能者生态恶劣的异国本国，对于这件事的评论也是频频翻车。国民能够接受对异能者的严格管制，甚至能接受对拒绝管制的异能者进行必要的电击治疗。但是大逃杀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除了猎奇爱好者，没有任何一个人会鼓掌叫好。因此，焦清光只敢关注官方新闻对越狱者的攻击和追踪情况，只盼着某天突然出现白安义被捕，或者干脆是拒捕被杀的新闻，他就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而不是像现在，每天和塑料饭盒药片作伴，连窗户都不敢开条缝。期间，白胖子又借故调走了一名异能者。焦清光虽然隐隐从他的态度里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味，但是他也没有多想。然而情况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出现在新闻中。通缉信息在某一天突然取消了，往日关注追捕逃狱者进度的电视频道居然开始介绍新拍的古生物纪录片，内容还是关于侏罗纪中期生物爆炸式进化的现象。焦清光已经成功罹患白安义 PTSD， 看见侏罗纪三个字差点就把电视机砸了。负责看守他的异能者早知道他是个神经质的人，未免麻烦急忙换了台。新的频道里播放着一档娱乐节目，焦清光夺过遥控器，一个个台换过去。几个主要频道没有一个在关注追击异能者的事情，其中有三个频道都在放生物进化的老纪录片。焦清光握住遥控器的手抖得厉害。 不在通缉，难道是抓到了？不对，不对，不对！如果抓到了白安义，不是更应该公布？好给大家一个安心。 他把频道换到国际频道，发现最早颁布异能者管制法案的国家竟然在昨天开始修改法案的投票。修改是很正常的，每一年都会有针对法案的修改，而该国是最先颁布异能者相关法案的国家，其他国家的立法或多或少会对最初的法案有所借鉴。但这次修改改掉了一处看似平常的规定。修改后的法案主张把区分异能者与普通人的物件从标志性极强的项圈更改成了手环。一股莫名的忐忑包围了焦清光，他躺回床上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他觉得情况有些不对头了，就算白安义逃狱的事情给了异能者们闹事的借口，但为什么他们会挑在这个时候修订法案，还放松了对异能者的辖制呢？ 真正的宣判日到来的那一天，是在白安逸逃狱整整一个月后。陪伴他的异能者只剩下了一个，而那个仅剩的一个态度也轻慢了很多，自顾自地玩着手机，根本就不关注焦青光的动向。因为压力过大，焦青光大把大把脱发，牙龈出血严重。这天他照例往洗漱池里吐了一口满是血的牙膏沫，心情极差地坐在桌前，准备趁空腹把每日必服的抑制药吃了。他瞄了一眼电视，刚转开视线，整个人便剧烈地打了个摆子。焦青光以为自己看错了，但等他定睛看去，发现电视里的确是白安逸的脸时，像有一根筷子拨弄了他的小舌头，害他差点直接呕出来。白安逸正在异国收视人群最高的电视新闻频道召开发布会，脸还是那张脸，深红色的薄款高领毛衣衬出白安逸修长的脖颈，金丝眼镜也换了副新的，既精神又漂亮，与现在焦青光的模样形成了再鲜明不过的对比。但白安逸的气质与过去相比是天差地别，就像是壳子里换了个人。他的下巴微微抬着，清冷倨傲，似笑非笑，看起来简直让人摸不到底。也难怪焦青光第一眼没能认出他来。 这就是我的发现。 电视里的白安逸抬起指尖，让一枚红色的浮尘出现在空气中，如果不是摄像机给了特写，根本就看不清。白安逸让那浮尘从左手转移到右手。 我目前收集到的所有报纸一共有20万个，足够20万人。 旁边的主持人不安地动了动肩。 变异？ 不，是进化。我不知道它的繁衍方式，但我知道它只会越来越多。从异能人增长的曲线图就能知道，近一年来进化人数激增，相信再过3年，异能人数将会井喷式增长，而且以现有的科技根本无法消灭他们。 包括您吗？ 包括我，以我的异能只能捕获，无法消灭。 白安逸点了点头，双手交握直视镜头。 正是因为发现了这个秘密，我才要从机构中逃离，把真相公之于众。我之所以愿意走到公众面前，就是想作为这一秘密的第一发现者，与当局达成和解，化解误会，共同迎来人类进化的美好未来。 焦青光在电视屏幕面前瞠目结舌。发布会结束后，池小池受邀参加了一个饭局。饭局上出席的人身份都不低，觥筹交错间，每个人都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动声色地和他套着近乎。有人问白先生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想不想进入国家级的研究部，专门对异能者展开研究呢？赤小池端着酒杯礼貌道： 谢谢，我的确需要一个异能者研究所，配套一个古生物研究所，位置偏僻一点最好，海岛深山之类的，既能免于打扰，又能进行研究。对了，如果能看到星星，那就最好了。 原身白安逸的酒量一般，喝了几杯气泡酒就已经有了微醺之意。主办者派了好车送他回下榻的宾馆。倒在松软的大床上，池小池蹬掉鞋袜，把手机摸到手里，虚着眼看屏幕，确认最后2名异能者也发送来了安全到家的通知，才把手机随手往地毯上一丢，扯过被子倒头就睡。楼影提醒他， 穿着衣服睡觉不太舒服，起来脱了吧。 池小池抱着被子睡的人是不知，楼影微叹一声，化形落地，正要去握他露在被子外的手替他掖好，另一只凭空出现的手便压住了他的。白安逸的影子道： 我来。 我来。 小白他不习惯被人碰， 小石也不习惯。 双方磋商的结果是，影子负责把被子掖好，蝼蚁则负责把他身上的衣服直接分解干净。